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42集，大战上。时间回到半个小时以前，冬至在素琪的带路下来到了寨子前，龙山他们也远远地跟在冬至后面，找到了寨子所在。龙山没有急于出面保护冬至，而是独自绕向寨子后方，悄然潜入其中，寻找天魔的踪迹。在龙山看来，他们此行最大的敌人并非强大的降头师宋恩，而是宋恩侍奉的波碑业，即使那只是尚未完全成型的天魔，也已足够对世间造成极大的破坏。整座寨子有一处地方魔气氤氲环绕，浓郁而外溢，那必然就是诞育天魔的所在。寨子里四处布满了危险的陷阱，龙深这一路走来，就遇见突然从地里钻出来的手，猝不及防从暗处射出来的毒箭，还有数之不尽的鬼域伎俩，但这些都对他未能造成妨碍。剑光所到之处，魑魅魍魉悉数化为尘土齑粉。那间魔气四溢的屋子就在所有危险的尽头，门窗紧闭，令人无法窥见里面的一丝一毫。龙深没有急着上前，他扬手一剑，离着十数米远直接把门破开，风从外面灌入，门撞在墙壁上又反弹，砰的一声，无比清晰，但没有什么东西从里面跑出来，一切安静无比，仿佛龙深打扰了里面的主人的好眠，静得出奇诡异。龙深慢慢走进去，里面没有光，仅有的一根还在燃烧的蜡烛也因为外面的风而被吹熄。外面的光透进来，为这间屋子增添了一点点人气。他放眼望去，桌上四处都是瓶瓶罐罐，其中有一张大桌靠墙壁，上面只有一个黝黑的陶罐，约一米高，罐子是外头四处都能看见并且买得到的普通陶罐，但龙深知道罐子里头装的东西也许才是这间屋子的重点。陶罐旁边点着熏香，整间屋子充满奇异的香气，腥甜的过分，像是被浓稠的血海包裹其中。而桌子旁边还坐着一个人，半身靠在桌沿，脑袋低垂，似乎睡着了。另外一头竖立起来的玻璃棺内站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，对方浸泡在黄色药水之中，腹部鼓胀如球，一团黑色在那里缓缓流动，呼之欲出。不远处很快传来喧嚣声，应该是冬至信差他们跟宋恩开打了起来。龙深没有急着转身出去助战，冬至已经成长得足以独当一面，他应该给予对方充分的信任。龙深突然动了，长剑在手，劈向玻璃棺内的女人，而且正对着她的腹部。剑光掠去，轰然一声，玻璃棺裂成无数块，药水从里面涌出来，却不是被剑光所斩，而是女人的腹部突然破开，雾状的黑球急剧膨胀，快速盘旋，很快形成了一股小小的黑色气旋，与旁边的陶罐里窜出来的黑气融为一体，在原地半空打转，将剑光也一道吞噬进去。与此同时，黑球内部分出一小股黑气流入男人的头顶，男人旋即睁眼抬头，朝龙神诡谲一笑，外面透进来的光照在他脸上，正是失踪多日的内地商人洪瑞。 今日之后我就能成型，你那个躯壳不错，留下来等我第99个容器吧。 那与其说是 红瑞的声音，却更像是从地狱里爬出的恶魔借着红瑞的喉咙发出来的。龙身一句废话也没有，手起手落，又是一道剑光朝红瑞劈出去，紧接着他借力一跃而起，持剑掠向那道急速旋转的黑雾，剑气势如红炼，快于电光，几乎敌手可匹。但当剑光刺入黑色漩涡之中，黑气竟然丝丝缕缕顺着剑光包裹上来，很快将剑身悉数吞没，甚至还有继续蔓延的趋势。与此同时，红瑞狞笑一声，也从侧面攻向他。龙身不得不费了点力气将剑从气旋里抽出来，转而先对付旁边的红瑞。红瑞的身形极快，他现在已经不是当日那个一心追求权势力量的普通人了，被天魔魔气直接附体的他，日夜经由魔气浸染，夜已变成半魔之体，能够暂时成为天魔的容器。但就算如此，天魔的力量过于强大，凡人的身体不可能全部承载他的力量，在他自己的躯壳没有正式形成之前，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置换躯壳。龙山之前觉得凭借自己和信猜，哪怕无法将他彻底消灭，也可以暂时将他封印起来，又或者将他驱赶回深渊地狱里去。但此刻 我们低估了天魔的力量， 虽然同样是大魔，天魔比起人魔不知高了多少个层次。传说中这位天魔波贝叶常常阻拦佛祖修行，千方百计地阻止悉达多成佛，虽然最后被佛光所退，但连佛也无法彻底消灭他，可见其力量如何强大。过于强大的力量会被世界自动排除在外，所以波贝叶的完全体无法完整降临在这个世界，他只能接受宋恩的供养，从深渊地狱的空间里一点一点分出能量过来，最终凝聚成型，也就是所谓的复活。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，这样的力量已经足够造成巨大的破坏。此时龙身被红瑞拖住脚步，无暇旁顾，短短片刻功夫，黑色气旋已经越来越大，周边刮起大风，整个屋子所有的摆设都被气旋卷住，以气旋为中心疯狂地打转，也就是龙身与红瑞还能稳住身形。两人在气旋中快速交手，几乎化为两道风影，剑光纵横交错，但红瑞靠着旁边气旋源源不断地提供魔气，竟能与龙身打了个平手，不落下。 你们来得太迟了，人间的二十年对我来说已经足够。 说完这句话，他没有主动攻击龙身，反倒转身奔向不断膨胀的气旋之中，身体旋即被黑雾吞没。龙身的脸色骤变，蓦地提剑转身往外急奔，此时身后的黑气已经迅速地往外蔓延，占满了整间屋子，爆炸声响起，屋顶被悉数掀翻，黑色气旋瞬间变为飓风，直冲天际。作为信猜的弟子，肯塔在降头术上很有天分，但对于近身搏击却不怎么在行，面对四个要人不要命的疯狂进攻，仅仅对付一个已经有些吃力，冬至独自分担了三个，外加一颗疯狂的人头山本清志。药人虽然还是人，但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人所具有的恐惧或者其他感情，即使手脚俱废，只要身体还能动，他们也会无休无止地发起攻击。从这一点上，药人已与丧尸无异。这个时候，龙身对冬至的教导就体现出优势了。在进入特管局之前，冬至虽然向往羡慕龙身和玉他们的强大，但知道自己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普通人，这辈子约莫是不可能达到跟他们一样的程度了。在拜入合造派当记名弟子之后，冬至又觉得自己如果能把明光符和五雷正法学会，已经算是很了不得了。等到成为龙身的弟子，他又再度刷新 对自己的认识。在龙身的严格要求下，他不单起得比鸡早，还要比鸡更勤快，日日不辍练习吐纳功夫，练剑画符，久而久之，身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，连带敏捷度和反应能力也跟以前截然不同，整个人脱胎换骨一般。可见人的潜力是无限的，区别只在于有没有人去挖掘你的能力，而你又愿意不愿意付出那样的辛苦去达成目标。冬至曾经以为自己懒惰散漫，得过且过，像世间无数普通人那样朝九晚五拿一份薪水，在钢铁丛林里来去匆匆，每天跟项目经理争得面红耳赤，也许会在周末约上一两个朋友去聚餐唱歌，偶尔心血来潮也会带上自己的画板，坐上一列开往春天的火车，用自己的画笔画下眼里的风景。也许他会遇见一个普通但可爱的女孩子，谈一场跟别人没什么不同的恋爱，结婚生子，奔波于生活的疲惫之中，一辈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。但是长白山的那一夜，为冬至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宏伟世界，让他看见有别于灯红酒绿的绚丽天地。从此他再也无法淡定，仰慕龙神也罢，出于骨子里的不安分的悸动也罢，时至今日，他终于明白，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一切只是刚好，刚好坐上那列火车，刚好遇见龙神，刚好有了探究的好奇心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他的世界翻天覆地，从山谷溪流炸开了一个决口，生生改道，一往无前，奔向滔滔江河。哪怕出生入死，哪怕上天入地，探海寻山，但他已找到此生挚爱的人，找到愿意为之追随终生、努力不懈的目标。他愿为此倾尽全力，流血流汗，甚至付出性命，都将无憾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